据美帝侵略军升华防御联合参谋局所长3月1号通过一家军事专刊披露，美国把升华战争计划朱比特计划采用于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所管辖的釜山港第八码头的美军设施，还预计下一个地点是一个占地面积比较宽广的平泽美军基地。这就彻底暴露出美国在继续推进穷凶极恶的升华战争准备。